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。 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

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

秋风停在了你的发上，在红红的斜阳肩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那片片的阴声而落，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落，你像一封古早的信，你转过了身，锁上了门，再无人相问，那夜雨不停流萤而啼哭，微微之前生作伴，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等小小的雨洒满天，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，等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，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云带，那白飘飘的云带，那白飘飘的云带，哎哎哎，那白飘飘的云带， 当秋风停在了你的发梢，在红红的夕阳肩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那片片的阴声而落，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，你转过了身，身锁上了门，再无人相问，那夜雨不停有云儿啼哭，为未知的前生作伴，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等小小的雨洒满天，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，冬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，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云带，那白飘飘的云带，那白飘飘的云带，哎哎，那白飘飘的云带，那白飘飘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情于繁华中，有人日复一日 干着同样的梦。于是摆渡人的歌遗忘在渡口的流转之间，而那些人们都醉了，没有人还能担负心着我。星辰雾中，他慢慢走来，晚霞渐渐淮安暮色里，他将要离开。 停止所有对你的胡思乱想。